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15.3 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呢，扩散条件会呈现逐渐转差的趋势，大气透明度将继续下降，空气中的污染物也会进一步累积，大家应该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呢，请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工作。另外呢，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特别是在上午早间时段，将只有1到3公里，天气形势会不利于能见度的改善，驾车出行请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见晴，会有2、3级见4级的偏东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下降，能见度差，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地面受东路弱冷空气影响，午后开始东部地区的扩散条件呢会略有好转，但有可能造成西部山前地区污染物的堆积呢加重。总体来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到4级。今天白天多云，光照条件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在环路地区的以下路段。目前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三环的新兴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也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月坛北桥。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东二环路的建国门桥。在东三环路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而在东四环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18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在我们每天节目播出之前啊，都会播天气和当天的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啊，也是提示大家在早高峰的阶段呢注意行车安全。其实每天的这个时段呢都比较拥堵，那拥堵的原因呢我们也知道是为什么。首先呢是高峰时段，另外呢车流量比较大，车确实很多。 对， 还有呢有的时候拥堵啊不光是车本身多的原因造成的，好多是人为的原因，比如说司机本身啊不太规矩而造成的。 哎，其实呢在道路通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进入到一个咱们说某种程度上车轮上的生活啊，也就是这近十年的事情。那么大家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学习驾驶技术，更多的我们要学习车德，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这个路德。咱们现在其实我看很多出租司机师傅，我们的的哥啊，他们有的呢以前呢是这个专业的司机，后来呢这个专门来做这个出租司机驾驶工作，他们对于道路上的一些不太守规矩的这些现象啊，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批评的意见。我一听人家说的真挺有道理的。他们小时候学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学车的时候啊，是师傅带着教这个技术，可能说教仨月，然后有半年的时间你出去上路，师傅都在边上坐着告诉你这种情况下该你让人家，这种情况下该人家让你，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教好了才放你出去参加考试。但咱们现在驾校呢倒是速成，可是这方面呢相对来说的确是有一个短板。 说到这个话题啊，现在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违章，比如说不能闯红灯啊，哎，不能这个乱停车呀， 对， 不能压这个线那个线等等啊。那么现在有一个事儿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呢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规定了，但是只是我们不关注，因为没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而去被罚款。但是从今天开始啊，市交管局将在前期试点的试行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启动20套声纳电子眼。这个声纳电子眼是干什么的呢？专门逮那个乱按喇叭的，乱鸣笛的。那么如果你被不小心抓到了，那么你就得掏100块钱。当然这个罚钱不是目的，重点的呢还是让我们养成一种好的规矩， 对， 别有事没事乱按喇叭。 哎，咱们从交规来讲，北京市的我们的交通的这个规定啊，五环以内都属于是这个禁鸣区，就是在五环路以内啊鸣笛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啊，就是非紧急情况不得鸣笛。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也专门咨询过这个交管部门的人士啊，非紧急情况不得鸣笛，就是说如果说你不鸣笛可能就会要引发安全性的事故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鸣笛示警，但是不得以声索路权，比如说你嫌人家挡着你路不走，或者说什么慢啊墨迹，这些事情是不可以鸣笛的。 而这一次的这个实施的罚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啊， 就不光是罚钱，它会有一个 LED 的大屏幕 啊， 一旦你被这个声纳系统抓住之后呢，你的车牌号会显示在这上面，让你丢人， 这个、 丢人现眼，你知道吧？ 好像在咱们国家其他地方，我也听说过这种，不光是这个鸣笛啊，还有什么通过人行横道没有避让行人的，你这走着走着呢，就看前面有一 LED 屏显示什么某某车牌号啊，这个过路口未让行人，把这名字列在这儿，还有的把这个行人闯红灯的什么的这些直接给拍下这个照片或者视频放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在繁华的路口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违法者的这个形象。 我们不但要树立好的典型啊，这个坏的典型呢我们也得把它张贴出来哈， 警示一下。 反正只要是按了喇叭，无论时间长短，只要你是在它的声控范围之内，就都会被抓。而且呢不光只针对我们一些私家小轿车，连公共汽车都包括在内， 对，全算上。 好了，也是提醒大家啊，机动车乱鸣笛确实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啊，大家应该尽量的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就跟我们在一些相对密闭的场所当中你大声的说话，大声打电话那种感觉其实是一样的，而且 噪声污染 甚至又甚，那喇叭一摁那声动静可真的不小啊。大家咱们今天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被汽车喇叭吓着过 啊？ 反正我是被吓着过啊，尤其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一吓呢吓得还真不轻啊。好，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帮友给您出主意想办法，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去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昨天呢大家伙是一起找药锅，今天呢是一块堆扎堆找同伴出去玩哈。 到季节了。 是这位听众啊说，我是一位中年女性，想通过帮团呢寻找靠谱的旅游爱好者结伴而行，有意的话呢咱们可以通过微信沟通啊，一起商量咱们去哪玩。确实啊，到了该世界这么大，我们要去看看的季节了啊。 对， 嗯，电话是1391-180-1362 1391-180-1362。 人家这位还只是想结伴而行，下面这位这措辞就更有意思了啊。我想找些退休老人呢、和我一起养老，一起去自驾游。我呢在郊区有大院子大房子， 嘿， 你们能帮我发个招兵买马的广告吗？怎么着您这是打算反呢？招兵买马还 就是想找一些志同道合啊，喜欢在郊区啊有那种田园生活的朋友、 哎、 或者呢喜欢自驾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是， 因为你想啊，这个年纪都退休了嘛，有闲也不应该没钱是吧？ 对 啊，而且又喜欢，这个时候再不动动动换动换的话，真的到了特别老的时候，那个精气神可能是真跟不上了啊。 各方面的这事儿别说，就是真的中老年朋友，就咱们同事，你说三四十岁这个年纪的身边就有一些朋友，我有时候就问他，我说怎么看你每年都跑一趟西藏，每年跑一趟西藏，我说一听人家解释啊，未雨绸缪的意识真强。他说这种地方我一定得趁着现在去，等退休了虽然也有功夫了也有钱了，我那会儿可能真没有体力了。 嗯， 人这布局布得多广。 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 老 了。老 了，是 人老心不老啊。 嗯， 能活99啊。这位听众的电话呢是1861-0282934 1861-0282934。那我们也是多说两句算个提示吧，虽然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希望能够找到伴侣出去玩啊郊游什么的，但是我们也是告诫大家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安全这事儿啊，保护好个人财产这事儿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 结伴这是个问题。你刚才说的是2904是吧？ 2934 哈，对对对，那就对了、啊、那就对了、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啊37，这正当年呀、啊、但是呢每天晚上我有时候一两点，有时候两三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就睡不着了，这每天晚上都这样，这时间长了可不行，这睡不好，这白天精力实在受影响。哪位朋友有这类的这个经历，就是白天的时候啊迷迷糊糊老困，想睡得不行似的，可是到晚上呢睡一会儿又醒过来，能不能交流交流，咱们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位朋友电话是1532-171-9981、1532-171-9981。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是本来就没睡好，而且迷迷糊糊的，重点是他想睡 对 还不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很困或者很累的情况下属于倒头就着， 是 他不行，他这个想睡还睡不着啊。 困归困，但是呢就是睡不着。 对，另外他说我这个病，他自己认为这是个病啊，当然咱们也不能就说他一定是个病，也许是一些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啊、 嗯、 好吧。下面这位听众啊是一位的哥，他说大家好，我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想问问帮友们啊，这个眼睛呢怕光是怎么回事？您是突然最近有了这样的情况还是怎么着？我估计可能是这两天发现这个眼睛怕光的问题。 嗯 不知道您是不是戴隐形眼镜，反正戴隐形眼镜如果是佩戴的不舒适或者时间长了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嗯， 或者就是眼睛比较疲劳。 对，眼睛怕光呢，当然有这种真的器质性病变的原因导致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说有时候一些感染，临时的这些短暂的情况，然后或者包括我们说像眼压高导致的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呀等等这些情况，可能也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出现。这个您还是需要到医院里面啊去做一个专门的检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导致怕光这个症状出现的眼部疾患是非常非常多的。有的可能就像方明说的，就是近期太疲劳了，好比说咱们老看手机，这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流眼泪啊，眼睛怕光啊，一睁开就觉得又晃得受不了。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些真正的啊，我们说身体上有一些病变了，所以这个事情您也一样别耽误，赶紧去医院看。 对、 啊、 如果呢您因为D哥他们都很忙嘛， 是 这个时间也都很珍惜啊，如果说您只是这两天突然出现了这样状况，然后您适当的经过休息之后没事儿了，那可能就是太疲劳了。如果说休息之后还有这个问题，那你也甭耽误啊，咱也不在乎那点时间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眼睛是最重要的，你赶紧被医院检查一下，这样最踏实啊。 嗯，这位朋友电话给他说一下吗？ 说一下啊， 13716791233，13716791233。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大家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说我们家衣服啊，洗完之后呢那味儿挺好闻的，但怎么放了一段时间就会有一股怪味儿呢？就是我觉得夏天就是那个下雨天阴天那会儿挺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衣服压根就没晾干、 啊、 但是您自己不知道，您觉得晾干了，因为在潮湿的空气当中、如果你那手也有点潮乎的话，你就摸那衣服就会摸不出来它是不是干了， 没感觉， 还是 对 对还是湿的啊。先找出原因吧，有可能是这个天气的原因啊，湿度大，也可能是啊其他的一些衣服本身的原因，有些材质就是爱油味儿。 两种情况，我觉得、一种呢是没有真的晾干啊，咱们说这个洗衣机洗完的这个衣服，半小时之内一定得把它晾出来，因为这个细菌在潮湿的温暖的环境当中30分钟过后，它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迅速的生长期了。咱们正常洗完衣服，其实洗衣粉本身已经有足够的杀菌作用了啊，但是如果您静置在那儿，很快这个数量这是几何级数增长，及时的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夏天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啊会有汗渍进入到我们这个衣服的纤维当中，而在我们常规的这个洗衣过程当中，深入纤维内部的这些汗迹有时候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清洁，而这些汗渍当中还混杂有很多的细菌，刚洗完的时候那还是洗衣粉的那个味道啊，残留的一些清香啊在那上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细菌马上的增生繁殖之后，包括汗渍里面还有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啊，它呢也会在伴随着温度的情况下分解，所以都会有一些异味出现。解决办法一个是刚才咱们说的及时的晾晒，另一方面对于汗渍比较多的衣服，咱们在洗的时候加一点消毒液，彻底的把里面的这个细菌做一个杀灭，然后呢洗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用水泡一泡，用手擀一擀，把纤维深处的这些汗渍给它挤出来，这样的话呢会有很大的缓解。 好吧，那么衣服洗完之后原本味道挺好的，后来又有了怪味儿，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有什么好的招啊可以分享分享。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先来上个小提琴吧。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全新的小提琴，才200啊，这个他没有说原价是吧， 嗯， 反正闲置不用嘛，但是是全新的，我估计是不是也是初级的呀， 对，孩子玩的那种 啊， 专业小提琴，即便说是甭说您全新的了，就算用了很长时间的，如果那些音质真的很好，因为提琴这个东西它不是以使用时间为判断价值的标准的，你这17几年生产的，16几年生产的， 那都收藏品了哈， 不是收藏品，现在人家音乐家演奏就仍然在使，天价的那是。 对啊，就是也是算是收藏品吧， 对对对， 古董级的了嘛，对吧、好，这位转小提琴的朋友的电话呢是13716498583，13716498583。 这位朋友家里的东西呢 ，DVD、VCD 的故事片，百余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给钱就卖啊。这个东西的确也真的是属于给钱就卖那种形式的，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上的视频资源啊，基本上可能每个月交点年费，一个庞大的电影库都可以看，不太好出手了，说实话，我觉得您这个，要不然您看看周边有什么人能送就送了也行。 电话说了吗？ 没呢，13520583394，13520583394。 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两辆自行车，淡蓝色的，是4岁以上小朋友骑的，另外一辆呢是5档变速车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8510869265 18510869265。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一台欧格斯空气净化器，全新的，没有使用过，9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366269020 13366269020。 这位听众他说，大家好啊，我帮儿子转移东西，他们单位呢发了一个扫地机器人，说就是电视剧里面恋爱先生里面那个一样的那种，说我就试了一下 啊， 我打算100出手。哎呦，您那要是跟 恋爱先生里一样 靳东使那是一个型号的话，100那您就亏了他使那应该是很高端的那种啊， 是吧， 因为扫地机器人它也是分不同档次的， 档次 有便宜的也有真的挺贵的啊，您要不然再跟儿子核实一下， 对 这个哈、啊，反正您发了那我也就给您发了啊， 您可就别后悔了啊， 跟孩子给的这些东西您一定小心啊、 嗯、 就是孩子跟您说的价钱跟实际的价钱，这个可能是会有极其恐怖的令您无法想象的差距的。我曾经在一个什么地方呀啊，宠物的那种看洗什么看病那地方，看见人拿着一只特别好看的豹猫，你知道吗，那个品种、 嗯、 一个阿姨带着这猫来打预防针，我这就夸，哎呦这是真好看，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阿姨说是这可贵了，这儿子给买的，好几千块钱呢，我就一听我那眼睛我说哦，儿子跟您说是几千块钱啊，行，儿子挺孝顺的。 其实呢 好的豹猫价钱至少在10万这个量级， 我就无语了啊。行吧，那既然您发了啊，估计也是跟家人商量好了，闲着也是闲着吧，看看谁喜欢啊，100出手，扫地机器人型号呢，你们私下里面再这个具体的说一下啊，13661163983，13661163983。我们来分享一位听众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吧。 嗯，他说，昨儿啊，我和一个大姐在微信里头说好了，求购电磁炉，晚上6点半我就骑着自行车啊上她那儿去了。结果到地方了，跟着大姐联系不上了，我只有微信还没有手机号，哎，也不错，语音可以联系，结果发了5个语音大姐也没回话，我当时挺生气，我说这人怎么这样啊，买卖不成没关系，您也别不接电话呀，我就原路返回了。等我到家呀，大姐来语音问我到没到啊，我这气呀，还没等我发脾气，大姐连续的道歉，原来呢她已经出门了，但是呢后来一想，人家大老远过来就拿一电磁炉，我再送人一锅吧 不是锅巴啊，是锅 送一个锅，就又到阳台找锅去了，结果呢就这闪身的功夫，可能这腿啊哪碰了一下，那手机那个音量键呀、啊、就往下压了压，变成小音量了，跟他联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见，人家一个劲儿的道歉，结果呀这么着一来，我也一方面没有气儿了，而且还挺感动，人家还是好心想再多给我点东西才这样的，说我也想借这个帮忙团的平台啊，对大姐也对大家说一声谢谢了啊，人和人之间相处啊，难免有时候会有误会，我们呢得用理解的心去面对，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充满阳光，我们才能够有和谐的社会环境。 说的多好啊， 真是、 嗯、就是此处应该有歌声哈、啊、 是 就是甜蜜的事业里面唱的那个是吧，生活充满阳光、啊、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嗯、对嗯。 好，那么说到生活充满阳光啊、 哎、这问题我在想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误碰音量键，你生活中遇到过这种吗？ 有啊，太多了、 这个、 然后就经常接不到电话短信，就错过去了， 自己根本不知道，关键是、 啊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吧， 勤看着点手机， 什么只能是勤看着点手机，哎呦喂大朋友给我打电话了，这可千万不能回啊好吧， 万一我也是要给你送锅呢， 你不会的 我送过大黑锅 反正生活当中这种误会总是会有的啊，但只要是排除这样的误会，相信大家就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毕竟啊嗯，善良还是比较多的嘛。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提的一个问题啊、 嗯、 他说他左腮帮子有点疼，有好几天了，而且一张嘴就疼，吃东西也疼，但是牙并不疼，想问是怎么回事儿？你笑什么呀？ 就疼的这部位、啊、 幸灾乐祸呀？ 不是不是、 啊、 人家都疼了，这是吧，这嘴这部位只要一疼的影响吃东西，对于我这样的吃货来说，看到别人吃不下去东西，我其实特别心疼，感同身受您知道 好吧， 您这个情况真不好说，因为像您描述的腮帮子这块疼啊， 应该是我们口腔部分的这个咬合肌，这些肌肉有一些 颞颌这个地方吧， 对，有一些 颞颌关节哈 损伤累了。我看您本身平时状况是什么，像我就平时不怎么爱吃苹果水果这类东西，我吃的少，为什么我就嚼它，嚼着嚼着我这自己的肌肉我就先累了，就吃一个苹果我能最后疼三天。 其实呢，口腔的专业大夫曾经讲过，吃苹果啊，吃梨啊，像这样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平时都喜欢啃， 别张大嘴较劲是吧？ 对，但其实最正确的、最保护口腔和牙齿的方法，应该是把它切成小块 儿、 那样吃，其实是最健康。但是啃苹果和啃梨那个劲儿，它挺不一样的， 过瘾是吧？ 特别过瘾，好吧，那大家看看啊，这个左腮帮子突然有点疼，一张嘴就疼，但是牙不疼。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有可能是颞颌关节紊乱的问题之外呢，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听众说，我用 U 盘连接手机之后啊，没有正常弹出，然后呢就拔出来了，就直接给拔出来了，导致在插上的时候呢，显示的是 U 盘损坏，无法读取。说这可怎么办呀？能修复吗？我里面还有好多重要的文件呢。 您看，您要是显示 U 盘损坏的话，我估计您手机里面是有一些手机的这些助手软件啊，本身 Windows 系统自身是不会直接弹出这个损坏的这个字样的。它所弹窗的那个界面里面，您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修复或者直接修复类似的这么的一个小小的选项？如果有的话，您点一下，在这个点击之后，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吧。它呢就会把您直接插拔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那些中断的那些文件，就是所谓的这个坏扇区，它去进行一个修复，不影响您其他扇区的使用。但是呢，有可能在损坏的那些位置里面涉及到的那部分文件，的确是可能会真的就再找不回来了。如果说用这个方法，就是您修复完了以后，这个 U 盘怎么着都还是无法打开的话，您下载一个我们以前节目里面介绍过，今天可以在公号里面再给您推一下，叫 Final Data 一个软件，数据恢复的，您去尝试把 U 盘里面的这个数据完整的扫描一遍，能抢救回来多少是多少，能做一个恢复，但是这都没有办法保证您的重要文件啊，就是完全不丢失，这个承诺不了。 好吧，那您可以试试看啊，如果实在不灵的话呢，也就没什么辙了。 对，还是养成好习惯，就是插拔 U 盘的时候插，直接插没问题，拔的时候还是在底下退出一下。很多时候咱们着急懒， USB 现在这 2.0 呢，的确 2.0 以上呢是支持热插拔，但是在热插拔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时候它给你玩点儿悬的。 好吧，来看看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大型犬的这个笼子，就大的狗笼子啊。电话是18001127473，18001127473。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26的男车，7-8成新，100块钱左右就行。电话是13611291376，1361129137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二手的洗衣机，要求得能甩干的啊。电话是13681295996，13681295996。第二时段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陈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转告那位朋友，腮帮子疼啊，可千万别小视，到医院去先做个全面的检查。现在真是有点哪儿疼都得全面查一查。他说这腮帮子疼有时候啊，可能是心脏会有一些急性的这些很严重的疾病的一个前兆。 嗯，这事儿还真的是不容小觑。就有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说只腮帮子疼，就是身体当中有些看似不太起眼的问题，很可能是某些大病的这个前兆。包括刚才那位听众，就是眼睛怕光。 对， 嗯，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啊。 咱们有些器官呀，它离的位置比较近，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分辨，说我到底是哪儿疼。临床上其实就有很多人前期可能会已经出现了这种觉得胃疼。老觉得难受，然后甚至出现呕吐的状况， 头晕之类的， 就老想着说这是肠胃的问题，怎么着怎么着，实际上最后一查根本不是胃疼，压根就是旁边的心脏，上头这心脏这疼着呢。 嗯，还有听众说有可能呢是牙齿的问题，当然他说他牙不疼哈， 嗯， 说有可能是牙齿发炎、牙周炎，另外一种呢可能是智齿阻塞引起的症状。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临床上有一种这个颞叶骨、颞颌关节这块的咬合综合症，发病的位置就在咱们俗话说的这个下巴那个轴上啊。 嗯， 但是因为这个位置它联动的地儿太多，患者呢很多时候啊描述不清，说到底是哪个位置，还是要看医生。嗯， 行吧，那您看看您这两天 方便不方便吧。 哎，对，如果说一直疼啊，它不好的话，建议您呢去看一下更稳妥。当然如果这两天说它过去了没事儿， 嗯， 您也时刻注意观察一下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眼睛的问题啊，这个让听众朋友们一说也挺那个的 啊。怎么着？ 这位说其实啊眼睛怕光呢造成的原因就挺多的。 嗯， 比如说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不清洗啊，造成眼睛不适啊，怕光。还有听众说，如果你长时间在灯光比较昏暗的地方工作学习，然后习惯了昏暗的这个环境，突然一见光也是会特别不适应的。还有就是我们看手机看电脑造成疲劳造成的。还有听众说，你们知道吗， 哦， 中暑前的征兆， 哦， 有的时候中暑前也会感觉阳光特别刺眼， 怕光。 还有听众说有些全身疾病呢也可能引起眼部怕光的情形，比如说偏头疼、脑膜炎、什么蜘蛛膜下腔出血，写的还挺专业的啊。 蛛网膜下腔出血。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都会出现畏光的情形。如果说突然出现的眼睛怕光，有可能是一种眼睛的保护预警，所以你应该及时的去就医，经过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排除没事儿最好，有事儿呢，咱们可以得到最佳时间的去治疗。好吧，眼睛是我们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那这位司机朋友，你也甭耽搁了，你也甭犹豫了。如果您在开车听节目的话，看看就近找一个医院，是吧？ 对， 找个眼科，咱们挂个号，瞧一眼，瞧一眼，咱们都踏实啊。 你说，就咱们这心灵这小窗户吧， 嗯， 大家都觉得应该爱护，可是我是真实的发现，身边有些人太大大咧咧，就太喇合，说东北话，你知道？我一同学，小学同学。昨天眼镜让闺女给踩碎了一个，就没留神啊，等于是终于找着借口能去换一个新眼镜了。换了眼镜之后，你知道人家发了一句什么样的感慨吗？ 嗯， 原来北京的雾霾没有那么严重啊。 那这眼镜片得磨成什么样？ 他就拍了那个照片，我一看有一个是碎了，被闺女踩碎了，另一个没碎的那个，好家伙，我看还不如那碎的呢，那脏的呀。 你说这个一般的眼镜大概是多久就该更换了？ 医生来讲，其实要看这个树脂的这个磨损程度啊，差不多也就是一年左右，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细小的这些纹了。有那个纹的时候就已经影响视线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镜片上沾点油什么的吧，就特别习惯拿那个衣服拽过来，那脚蹭蹭就来两下啊。 这都不行。 殊不知这衣服吧，您那材质好点，可能它磨损的还小点，万一是一粗糙点的衣服，它那镜片就磨坏了。当然这个磨坏你是看不出来的， 即便是好的材质也会磨坏。为什么？就咱们眼镜布一定要搁在眼镜盒里，它这作用是为了不让外面的这些风沙、空气当中的这些小碎粒去蹭到上面。那些东西小的那种特别特别小，肉眼可能你都感觉不到那种小沙子粒，它的化学成分是石英、二氧化硅，那东西的硬度啊，别说你什么树脂这些东西了， 嗯， 比这再硬的它都能给你磨花了。 哎呀，你说活了几十年了哈， 啊， 不会清洗眼镜儿。我说我自个儿呢啊， 人家都是专门有那种清洗的那个机器的。 正确的清洗方式啊，在家里面，如果说我们没有那机器啊，谁家里也不会备那么一玩意儿。拿清水 对 冲洗， 对， 然后如果说特别花的话呢，用一点什么洗涤灵啊、洗手液， 哎， 都是可以的。尽量不要用布啊，什么我们这背心儿啊、什么毛巾去， 这都不灵， 那都不正确。 确啊， 没错没错 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点这个比较跟潮流的东西 啊， 这位听众也是蛮时尚的啊，说最近总听孩子们说抖音抖音什么的，说这一边玩一边哈哈大笑，都会掺和不进去啊，说他们这抖音是什么玩意儿啊，他想了解一下，改明孩子再来的时候呢，想跟他们掺和掺和 交流交流是吧， 这个现在好时髦的是吧， 你了解吗， 我没玩过但是咱们同事有玩的，玩完以后就在那儿不怎么就那么高兴哈， 这个感觉我跟您说啊，就是您说您看着他们这一边玩一边哈哈大笑，您感觉掺和不进去，我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 嗯， 我看了他们发的那些东西，他们乐得前仰后合的在那笑啊，也可能跟我长期做相声节目有关，我实在是觉得这有什么可乐的 意思了，就是说你的笑点跟他们的笑点不太 一 样，你没有觉得这可乐，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比较岁数小的人玩的，他应该算是一个音乐的创意的短视频，也算是一个社交软件， 嗯， 就是大概是15秒左右吧，就是你自己弄一个什么音乐然后配上音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他给你提供一个现成的音乐， 音 也有可能呢是什么舞曲啊歌曲啊，也有可能是一些电影片段呀，15秒钟左右，你来就着这个东西你来做动作，把你的视频跟这个音频合上，然后传到社交平台上大家一起分享， 对，应该是十几秒左右，然后你自己就是创意一个东西，不过有些人确实挺有创意的，确实也是挺搞笑的啊，反正您目前掺和不一定能掺和进去，但是您了解了之后呢，您至少就是说有发言权是吧，你别蒙我，我懂但是如果老年朋友能掺和进去的话呢，我觉得也挺好吧， 挺好的， 全是新的东西啊， 是， 嗯，来我们帮这位听众找个人啊， 嗯， 写的还挺详细的， 哦，麻烦大家帮我找一位叫金平的女士，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呢，他呢在这个黑龙江省啊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的嫩江西岸汉古尔河乡啊，当时呢是这个知青，住在当地的一个啊基层的一个贫血主席家里面。当时呢他说呢，我呢是下乡巡回医疗的外科医生，也被分配啊住在这位老贫血主席的家里。哎，我们两个人相处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后来呢我们也曾经就是在无论是插队的时候啊还是之后也都有联系。但是呢日久天长的这么多年几十年过去了，已经啊两个人失去了联络。想问问有没有当年曾经啊一样插队在这个黑龙江雀察哈阳农场和汉古尔河一带的北京的知青朋友啊，能有了解他近况的，哎，跟我说一下，或者能有联系方法是最好，我们还想再重续当年的友情，哈， 嗯， 手机号呢是18801078148 18801078148。 他写的就是这位金平女士那两个字，就是金苹果那两个， 嗯， 金平啊，金色的金，苹果的平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有怪味儿的问题啊，大家分享了一下，还列出了原因1、2、3、4。 嚯， 原因一，洗干净的衣服没有在太阳底下晒干，也可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湿度大，它不太容易干，就算是收好了之后，那么过一段时间也会闻到一股难闻的味儿。 但这个咱们现在大多数家庭恐怕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没有烘干机是吗， 就是尤其像太阳底下晒呀，你知道， 嗯， 这个咱们即便阳台上有的也不是说能直接朝阳那面的，也是阴干的，也有的呢就是只要咱们现在北京来讲，家家户户可能阳台还是封的居多，只要你封上了，这个紫外线就大打折扣，就起不到阳光杀菌的作用了， 嗯 嗯，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种问题的话呢，倒不如置备一个 烘干机， 烘干机其实还是挺有作用的啊，省事儿啊。还有一位听众说，原因二，洗衣服没有洗干净， 哦， 然后存放的地方又不够干燥， 嗯， 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解决的方法吧。有些听众说可以放一点那个竹炭这一类的吸附， 嗯， 就是放在衣柜里嘛，还可以放一些薰衣草啊、香精啊、什么樟脑丸之类的，增加衣物的香气。 哦， 樟脑丸增加的是什么香气？就樟脑味儿是吧？ 稍微过了点儿， 薄荷味儿 太冲了。 其实我挺喜欢闻那个味儿的，但是现在倒是挺建议大家就是买一些那种现成的薰衣草，有成袋装的，有那种， 哦， 就像那个布囊似的，一包一包的， 啊，草籽儿， 哎，就是放在衣柜啊或者衣箱或者这个箱子里面的脚旮旯，它真的是能散发那个淡淡的味儿， 嗯， 然后衣服拿出来也会有那种淡淡的味儿。 对， 当然它的作用 最明显的是睡眠，是助睡眠的、啊， 安神补脑是吧？ 对，那个味道是淡淡的，很好闻啊。 嗯。 还有一位听众说，这衣服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原来的香味就没了，就洗衣粉的那个香味已经没了， 哦、 然后又吸了点别的味儿，所以就没有以前的香味了。总而言之，是帮您分析出了一些有可能出现的原因啊。 嗯。 然后您看看您那个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去想对应的解决办法就可以了。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听众的反馈信息啊。 对，前两天应该是在我和方明都不在的有一期节目里面啊、 嗯、 这个有位听众朋友呢说有个老人呢想买个机器人，买个机器人干嘛呢，这么潮的东西啊，在家里头闷得慌，说现在有能跟人对话的机器人、 哦、 俩人一块聊聊，说这个感觉挺好的。 我记得前一阵是有听众问我们那个跟小孩一块聊那机器人好不好使哈， 对， 这位是、 啊 跟老人一起聊天是吧？ 嗯嗯，他说呢，我后来呢就也是碰巧啊，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媒体上看到了这类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介绍，当时来我们平台上沟通的是位年轻朋友啊，他说呢，他呢是每天跟那位老年人呀联系两次，随时了解老人的情况，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我觉得这挺好，对老年人呢是个好事儿，可以啊，让那个朋友啊说。提前的跟他联系一下，问一问他，看看人家时间上方便不方便，可能就是还是感觉能够和真人啊，我们说做这种交互，会比机器人呢，可能对老年人的这个心情能更好一些啊。 那肯定是。 对对对。 因为机器人它毕竟是机器的嘛，它没有这种温度，而且它对于情感上的这种解释，它微乎其微，至少目前的机器人还达不到那种完全能够模拟出人的那种。大脑运转的那种思维方式是吧，所以它只是一些常用的那些语言能跟你交流，你稍微过了点估计它就对不起、嗯、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嗯，反正能有人陪是最好的啊。 那位朋友的电话呢给他，我们私信转给那位朋友还是怎么着， 嗯， 他留了一下那位朋友的电话， 你说一下吧。 好，17710125759 17710125759。 好，稍微休息一下，听上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些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好。 歌曲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啊，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呢，和好朋友一起出行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刚才想找伴儿出去旅游的朋友，不知道您找着伴儿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帮帮团的一些听众出去玩。咱们帮帮团啊，很多听众呢在下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经常呢结伴出游啊。他们打算在5月6号去怀柔百泉山。来个山花节一日游， 这 名儿哈，去看那儿的花儿，踏青啊，欣赏大自然啊。 是百泉山花节， 山花节嘛，山花烂漫是吧？ 对对对， 说那个地方呢，被评为北方小九寨。 呵 啊，说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刘先生联系啊，我们也放在今天的订阅号当中了。 嗯，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出行注意安全啊！哎，我这么说是不是特啰嗦呀？ 不啰嗦，这个。 安全问题讲多少遍都不啰嗦。 对，尤其我们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嘛，我们就特别担心大家的安全问题啊。 嗯， 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呢，这位听众呢想请大家给出出主意。 嗯， 他打算买一款手机，他不知道买多少钱的，买什么型的，说我就是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呢，看个新闻就够了，也留电话了。这个一会儿我们给您出主意，但是前提我就是告诉您啊，如果有人给您打电话说您买我这手机吧，或者是什么人给您推销，您一概拒绝。嗯、 对， 您啊就直接奔那个卖场去买。 对， 好吧，因为 您的这个需求，那个手机不会很贵，就是一个普通的智能机就可以实现。 因为您不太懂，所以真是给您打电话让您买他的什么手机。如果是我们的帮友，闲着不用的还好。 对， 如果说是那些是吧？卖二手手机倒腾的那个，您特别容易上当，所以就建议您啊，甭管是谁打电话向您推销手机的，您一概拒绝，然后去卖场买您需要的手机就可以了啊。 对， 那我们给他推荐一下吧。 他这个 大概多少钱？其实有的那种国产手机几百块钱就可以了吧。 我觉得您这个咱们都打点富裕，您就可着1000块钱这个价位，正负100块钱之间，就是900到1100之间，任何一款国产的智能手机，屏幕大一点，您看字方便一些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对，而且就是您到了那个比如说手机专卖的地方，它有各个品牌， 嗯， 国产有很多品牌都不错的，您到那儿去问问他们的销售人员，好的销售员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周到，您把您的需求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解决的啊。 是，嗯， 那我电话就不说了，我老怕给他们添 麻烦。我也觉得是， 是吧？ 对，嗯。 好，我们再来说今天的一些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想转让的呢是2年前买的一个点读机，学习用的那种，当时是1000块钱左右，用了一个学期，孩子转学了用不着了，300块钱转，需要的电话联系13691075919 13691075919。这位朋友转让的这是一个有年头的东西了啊，松下的录像机，100块钱，赠送导带机一个加37盘录像带。您家原来有多大的需求啊，还专门买一导带机。东西是在回龙观地铁站附近，请您自取，电话是18210123886 18210123886。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 Super 的多功能监考机，型号是 JJ34D01-180， 全新的，100块钱，电话是13661242669 13661242669。这位朋友呢，这是，哎呦，您这是想放弃自己这个爱好吗？大中小号鱼钩全都转，自己不钓了。这是电话是13681576221 13681576221。那您应该连杆一起转呀，怎么光转钩啊？ 所以人家没有放弃爱好，钩富裕了呗。我这么想的、啊。 可能有道理。 嗯。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家里头啊，这个因为装修不要的两组组合柜。一组是实木的，一组呢是这个板材的床具，180×230，1.8×2.3的床头柜、餐桌椅，东西在十条桥东，得您自己运走，他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电话呢是13693237599 13693237599。 嗯，这个人家发了一组图片啊， 对， 全都给拍下来了， 嗯， 瞅着还可以，还挺新的哈，应该是白底儿有点小蓝边儿，那么一组啊，就挺清新的那种感觉的家具啊。 嗯， 人家是免费送嘛， 对， 挺好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米糊豆浆机， 嗯， 你说了吗？ 没说呢。 啊，这个是 美食乐的、这个、 叫美食乐牌的米糊豆浆机，有加热功能，原价是350，现在呢打算是200出售，没有说新旧程度啊。这个电器不管是什么电器啊，大小件您都给说一下新旧程度啊。电话是13241226660 13241226660，因为我们这里呢首推的是新的，或者是89成新的，太旧我们也不转主张转让啊。 是，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大号的烫衣板在公主坟附近，电话是15611180819 15611180819。 那熨衣板和那熨斗它不是配套的吗？ 不是啊。 不是，就是一般是配套的呀，是吧？你得有个熨衣板，然后再来个熨斗。 也有人家就是光用熨斗就在自己家那桌子上。 这真不讲究啊。 是。 好，这位呢想转让的是0度探索户外烧烤架。要出游的朋友，您要不然把这烧上。说有什么呢？有折叠式的烧木炭的，每个66块钱请自取。如果是送的话呢，您得给我价10块钱啊。 我。 包邮还加10块是吧？说那里边有签子，什么点火枪啊、吹风机、刷子、锡箔纸、夹子。说您自个儿呢买了木炭，就直接可以烧烤了。 那哪能光买炭呢？还得买肉呢。 这人家不包啊，重量是6公斤。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8931670220，18931670220。何止肉啊，还有酱呢。你不得来点蔬菜啊？ 哦， 烤点洋葱、大蒜什么的。 出去玩一般不带那么全，反正但是现在人家服务也真是挺那什么的，就这些大的连锁的烧烤店，你知道，他同时就卖这个穿好的、腌制好的肉串， 省事儿了， 直接拉走就，你就光在那边烤就行了。 吃多了咱们就得运动运动啊。这位转让的是金史密斯牌的跑步机。这牌都没听说过啊，咱们也不太关注这方面哈。 对， 金史密斯牌的跑步机原价是6800，有还挺贵，现在420就出手啊。 哦， 电话是15205370，这是不是少一位啊？ 15205370，哟，还真是，算了。 好吧，那干嘛您自个儿知道啊？大家发信息之前一定把这个电话给他搞清楚再说啊。 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求购信息啊，他想求购一台电磁炉，要新的或者89成新，太旧的不考虑，价格希望在100块左右。电话是13161325651，13161325651。 最后一条啊，这位听众呢是想帮朋友求购一台80贝斯的手风琴，说6-7成新就行啊，可以弹就可以了。电话是13651370748，13651370748。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羊奶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但只要你有收听广播习惯的朋友一定听说过。 那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啊，瑞麟羊奶要涨价了。央视财经报道，全球乳制品原材料价格在大幅上涨，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格更是涨幅巨大，所以呢，像瑞麟这样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羊奶粉价格将会全面上调。 对， 正式发布5月1号起，瑞麟羊奶粉上调30%的价格。 是， 也就是说呢，瑞麟维持2年多89元的底价试喝价格将会成为历史，所以今天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不能再多说了。本档活动依然带来的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依然是89元的底价试喝，依然是免费送货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的服务。但不同的是啊，这是最后一批89元的瑞麟羊奶粉了，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建议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囤货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别犹豫，这是最后的体验机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涨价不是目的，但确实保证了羊奶品质的唯一方式。 对， 瑞麟羊奶粉有新鲜羊奶为原料，8小时冷链快运，快速杀菌成粉，从源头上保证了羊奶粉的纯鲜安全。厂商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活动中直降170块钱，只要89元一盒。而且为了安抚老会员们对瑞麟羊奶粉涨价的心情，现瑞麟是推出了8盒再送一辆价值198元升级版购物车的活动，采用的是牛津布防水面料、水晶耐磨滚轮以及拉动设计。不管您是购物买菜、旅游踏青、逛街散步，它都是您期望的首推车。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841的朋友订购了40盒，说上次去超市买鸡蛋的时候就发现这奶制品在涨价了，以前这一罐酸奶大概4块多钱，现在都得6块多钱了，这羊奶粉应该涨得更厉害了吧。还有4703的朋友订购了80盒，说羊奶啊反正都是要喝的，既然要涨价了那就多订点，只是总不能放在家里存放那么多的羊奶粉吧。 啊，这点您别担心啊，咱为您考虑到了。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最后一波89元